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一代文学大师老舍先生，一生是勤奋笔耕，创作甚丰啊。20世纪30年代，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除了著有多部著名小说，还创作了《龙须沟》《希望长安》《茶馆》等话剧剧本。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够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世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在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56年，老舍创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在北京首演，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1957年，老舍先生更是创作出了经典话剧《茶馆》，成为他最为辉煌的话剧。那您还记得老舍先生创作的这些话剧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每周二的北京故事里讲述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51回，创作《茶馆》。要说创作茶馆，还是让我们从老舍先生创作《希望长安》开始说起。《希望长安》于1956年首演，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2007年，著名演员葛优主演的新版话剧在北京首演，以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再后来呢，这出话剧又在全国巡演2年，收获了3000多万票房，吸引了近10万的观众。老舍的《希望长安》呢，描写的是50年代的一个真骗子，骗身份，骗荣誉，骗飞机票，骗生活补助费，欺骗组织，欺骗群众，骗了3年，最终被抓起来了。话剧主人公是一瘸一拐的素婉成，自称呢当过团参谋长，并亲自参加过淮海战役，与敌人打白刃战，致使左腿受伤，脖子里还残留有一颗子弹，被冠以英雄的称号，担任安康民政科员。随后呢，被派入西北干训班学习农业技术。在混进西北干训班1个多月后，苏婉成就以军政大学组织部让我去中南海参加军事训练后参加抗美援朝的谎言，让其他成员对他是佩服不已，并为他举行了欢送晚会。一个崇拜者呢，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根上好的桃木棍，方便他行走。事实上，苏婉成并没有参加抗美援朝，而是想借此获得志愿军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中南农林部所有人都知道苏婉成与2位美国兵打白刃战的英雄事迹，尤其是玉琴。漂亮的玉琴啊，从小崇拜英雄，并且立志要嫁给英雄。 因此呢，对苏婉成的经历崇拜不已，心生爱慕。他相信苏婉成说的每一句话，并且相信他还会做更大的英雄。苏婉成以看望旧相识农林所杨主任为名，从兰州转往西安。殊不知公安处已经开始怀疑并调查他的底细。经过农林处林处长、曾经的干训班成员、北京小护士等人的指证以及档案资料的调查，公安处唐处长引蛇出洞，将苏婉成的骗局在众人面前曝光，让苏婉成乖乖承认冒充英雄的罪名。苏婉成是解放后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政治骗子，虽然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是这个反面人物的塑造成功，不仅为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表现讽刺题材开辟了一条新路，而且对依靠人民的智慧、依靠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识别形形色色的骗子，这都有积极意义。由于有双重意义，希望长安一直是国内外戏剧评论家们的研究对象，直至80年代仍然有不断的新译本在世界上印刷出版。苏婉成是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志愿军英雄的骗子，他利用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到处钻空子，越骗越大，最后竟然钻进了中央部门当了处长。通过写《希望长安》，老舍提出了一些个新问题，就是新社会能不能有讽刺剧，新老讽刺剧有什么区别等等。而希望长安的写作经验对讽刺作品的创作，包括对相声的创作，无疑都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文艺工作者们后来常常提起希望长安的原因。继希望长安之后，1956年夏，老舍同时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把昆曲《十五贯》改编成了京戏，另一个是把萧伯纳的话剧《苹果车政治幻想曲》翻译成了中文。此后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老舍先生的创作进入到了黄金时期。1957年上半年，老舍先生开始创作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话剧《茶馆》。那他创作《茶馆》有什么幕后故事呢？欢迎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潘一伟所著的老舍评传中就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老舍先生当年创作《茶馆》幕后的故事。他这么写道，《茶馆》的创作过程啊，充满了艰险曲折，而老舍却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茶馆》做成了世界经典，这在当时的环境中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茶馆》的创作如前所述，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集合了许多人才智的过程。戏剧艺术本来就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艺术，作为一个剧作家，必须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也不能什么意见都服从，既要虚怀若谷，又不能丧失自我。这也就是老舍所说的作者不是意见箱的真实意思。他本人啊，就最善于从纷杂的意见中提取有益的营养，补充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茶馆无疑就是老舍从善如流所结之佳果。于世之先生作为茶馆的主要演员之一，对这个过程再清楚不过了。他回忆道，这以前呢，老舍先生写成一部秦氏三兄弟的话剧，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主要写三个兄弟。秦伯仁首次出场年约24岁，读书人，要证明自己能够改造世界，挽救祖国。秦仲义，伯仁之弟，商人。秦叔礼，伯仁之三弟，京戏票友。戏从光绪24年写起，写到1948年 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动派选举北京市参议员，写在这儿。初稿完成，先生就来到剧院读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村、赵启阳、刁公谭、夏纯等听。其中呢，第一幕的第二场写了一个北京裕泰大茶馆，曹禺等听了剧本以后一致认为第一幕第二场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而以外几幕呢就比较弱。后经研究认为啊，可以以第一幕第二场作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因为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地方是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于是呢，由曹禺、焦菊隐、赵启阳带着这个想法到老舍家中商量，老舍先生听后立刻说，好，这个意见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老舍先生说到做到，三个月后果然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定名为茶馆。以老舍这样名望与社会地位都很高的作家，能这样虚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花三个月的时间对自己的继承作品进行推倒重来，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大改造，令人折服。于是之先生称赞老舍是从善如流，一部《秦氏三兄弟》说扔就扔，这就是对艺术认真负责的态度。茶馆能够成为世界经典，靠的就是这种态度。在全戏结尾处，几个老人画沧桑的戏，在改动后的剧本里呢，也是没有的。老舍向于世之征求意见，后者呢就提出了一个笼统的建议，结果老舍自己构思了好几天，创造出让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个垂暮老者自己为自己漫天撒纸钱的好戏。这段戏犹如树上开花呀，构成故事的最高潮，蹦的全戏是银光灿烂。老舍是文坛公认的语言大师，在茶馆一戏中呢，老舍更是将语言艺术发展到了极致，大凡那个时代的人都能随口讲几句老舍的经典台词，像什么过去我们有牙没有花生仁，如今有花生仁却没牙了，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还有令王朔赞叹不已的我饿着也不能让这鸟饿着，这多好啊。还有那句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呀。咱说好不是说他这表达的内容好，是通过这种语言塑造的这种形象好。老舍对于语言的把握可谓登峰造极呀，古往今来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这种艺术上的成功源于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老舍说过，说写话剧的台词啊，要像写诗一样推敲。他的台词全部是用北京方言写成的，而且老舍写出来呢，比这个街头的北京话呀来得干净利落高雅，那都是经过提纯了的北京话。老舍的话剧语言多动作性的语言，不写或少写叙述性的语句，所以老舍的戏剧语言是鲜活的，是生动的，听上去仿佛啊就是我们的街坊，在那拉家常呢。茶馆在1958年3月29日开始上演，第一时间就轰动了京城，场场爆满。开始的时候呢，文艺界给予了茶馆极高的评价，文艺报还罕见地为茶馆举办了一个座谈会，与会的林默涵、陈白陈、李建吾、赵少侯等都对茶馆赞不绝口，各类文化艺术报刊也纷纷连载茶馆的文学剧本或者有关这部戏的各种消息。这充分表明茶馆的问世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是老舍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的又一部力作，他冲破了几年来文坛上的死寂，让人觉得文艺的春天似乎就要来临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难得观众叫好专家也叫好的戏，在上演后不久却被无情的腰斩了。徐徐到来话北京， 拼音首字母加上1039，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 xxdlhbj1039。 我是习德亮，想和我私聊北京，您就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有惊喜。徐徐到来话北京，北京人物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51回，创作茶馆。在舒乙的《老舍正传》中，对老舍先生创作话剧茶馆也有不同的描述。他呢是这么写的：对茶馆剧本，老舍创作的还是相当顺利。一开始呢，老舍是想写一部关于宪法和民主选举的戏，他想到了光绪时期的戊戌政变。戏是由这儿开始的，他写了一个大茶馆，以到这个茶馆中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来反映整个社会。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啊，这个路子呀颇有些像龙须沟。这一回呢，是用茶馆把人物都拴在一起。老舍完成了第一幕之后，照例朗诵给演员和导演听。听了朗诵，演员们跳起来了，哎呀，有劲，太有劲了，争着要演这个戏，催着老舍呀赶快往下写。大家一致建议要把它写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通过一个茶馆的变迁，写出50年的中国社会的变迁来。老舍呢按照大家的讨论意见做了修改，很快就写出了第二幕和第三幕，几乎是一气呵成啊。他告诉演员，演这个戏啊，一部分人要由小演到老，另一部分人要父子相承，演完父亲再演儿子。哎，演员们又跳起来了。1957年7月，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在上海创刊，拿茶馆当了他创刊号的见面礼。可是一上演啊，立马有两种意见，而且讨论得很凶啊。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茶馆，他一眼就看出了它的非凡价值，他坚定地站在作者、导演和演员一边，支持拿出去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从政治上看，茶馆是个好教材，它能让青年们知道旧社会是多么可怕，多么要不得。从艺术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作品。他说他尤其喜欢第一幕。哎，周恩来总理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另一种看法呢，就是他偏离了大家习惯了的那些个正统的说教，太远，不太容易理解。整体上看呀，觉得太灰太暗。更有甚者说作者的怀旧色彩浓，一代不如一代，有毒。茶馆头两期上演的时候，虽然连连客满，但是他的地位却是岌岌可危的，那大有毒草之嫌呢。果然过了不久，在极左的风暴中，茶馆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销声匿迹，一下就是16年。在1979年之后，茶馆才真正翻身。也许饱尝了禁锢苦难之后，才真正懂得了它的价值。也许茶馆的故事又唤起了人们对曲折历史的感受。这个时候，茶馆排演的消息不胫而走啊，人们奔走相告，半夜起来排队买票，要求播放录像，要求拍成电影，评价是空前一致，越来越热，真的到了名扬四海的程度啊。茶馆的容量啊本来就很大，3教9流、5行8桌都可以在茶馆中出现，再加上变了3个时代，天地就更大了。它喧闹，它多彩，大幕一拉开，气势非凡呢。老舍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放进茶馆里，成了一组五光十色、触目惊心的东方史诗。作者构思的巧妙，令人折服。茶馆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不说教和艺术上的成功。茶馆到西欧和日本演出之后，头一个评论都是现实主义回来了。茶馆啊，是一部3幕话剧，每幕戏都取同一个场景，哎，就是 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时间上呢，跨越了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和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写的就是一座老茶馆随着时间的更迭由盛到衰的经过。那这部经典话剧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百听不厌的。以后回顾老舍先生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呢将分三期为您奉献上这部经典的剧作，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徐徐道来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到了《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奉献上一段插曲，叫《茶叶名》。哎，咱这不是说的茶馆了吗？咱们唱唱《茶叶名》。这个插曲里呢，唱了15个茶叶名，不信呢，您可以数数啊。这也是一个晚清民国时候的插曲。三弦伴奏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我给您唱这个《茶叶名》。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香片银针四毛尖，都只为徒儿不回还。老君眉思前想后，来到江边等候雨前，香片银针四毛尖，徒儿不回还。老君眉思前想后，盼龙井巧儿蛇来到江边等候雨前。兰花头怕见秋风，砖茶面一只蓝展翅摇铃，